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听到太后此言，众臣大惊，虽说猜到了事实，可太后亲口承认带来的震撼还是太过骇人。任安乐抬手，墨黑的眼底藏住了所有情绪。 太后，我帝家132口，青南山80000帝家将士，10年白骨已荒，您能拿什么来还？ 太后望了任安乐半晌，指着他，唇边一点点的笑意涌了出来。 你想要哀家为你帝家偿命？你居然想要哀家为这些贱民偿命？哀家是构陷了帝家，屠戮了80000人，可哀家是大晋的太后，先帝已崩，当今圣上是哀家亲子，他若要拿哀家，便是不孝，百官要审哀家，就是不忠，这大晋上下有谁可以判哀家的罪？哀家是做错了事，那又如何？谁若有胆，便到慈安殿来，押哀家去大理寺受审，哀家等着他。张福，扶哀家回宫。 一旁早就吓破胆的张福哆哆嗦嗦爬起来，急忙去扶太后。太后从玉台上走下，踩过地上的细雪，一步步朝慈安殿的方向走去。红绸高挂的贺寿阶梯印着这一幕，竟是分外的讽刺。没有人敢拦住太后，因为他们知道护住太后的是大晋的帝王，无论他们有多愤慨，都不能逾越皇权去将天子亲母压下玉台，能做到的只有嘉宁帝。任安乐根本没去管太后的离去，他望向嘉宁帝，没有跪下求恩，亦没有痛斥愤慨，只是淡淡开口： 陛下，刚才您说会还帝家一个公道，可太后才是造成这一切的人，臣的公道向何处寻？臣知道陛下为难，可帝家同样满腹冤屈，不得昭雪。姑祖母20年前禅让一半江山，父亲为陛下平定诸王之乱，帝家将士历经生死为天下百姓打出了一个和平盛世，却只因太后娘娘一句功高震主，80000人便死了个干干净净，他们何其无辜！臣不求抚恤，不求恩赏，只想求一个清白，求一个公道。 任安乐立于石阶上，目光灼灼，声音响彻仁德殿前。此时一直立在他身旁的右相叩首于地，苍老的声音若洪钟般响起： 老臣恳请陛下还真相于百姓，一朝日月，正我大晋国法。 叩请陛下正我大晋朝纲。叩请陛下正我大晋朝纲。 一遍又一遍臣子的陈情声回响在仁德殿前，伴着漫天飞雪落在嘉宁帝眼里。到此时还坐着的只剩左相和一些皇亲国戚，他垂手迎向百官之前的任安乐，面无表情： 弟子愿意得尽臣心，朕能做的便是绝对的公正。没想到啊，朕竟被弟子愿逼到了这一步。 众卿请起。 嘉宁帝朗朗之声响起，百官停声站起身看向玉台。嘉宁帝缓缓起身，一步步走到石阶边沿，望向百官： 弟子元。 臣在。 你帝家谋逆一事确实是被构陷，晋安侯忠君爱国，一身傲骨，朕加封他为忠勇晋安侯，为其平反，以示天下。自今日起，朕恢复你帝家一品王侯之位，爵位由你替父继承。虽你言晋南无需抚恤，但枉死的80000将士亦是朕的子民，朕会依先前之言，免晋南10年赋税，并为失去亲人的将士血亲赐下抚恤银，在晋南建下英雄冢，迎他们的尸骨回晋南。 臣弟子元领旨。 起来吧。是非对错，今日朕便一并论个清楚。安宁。 儿臣在。 你是大晋的公主，知冤情而不诉，实乃大过。朕念你最后一刻说出真相，只罢黜你西北领军之权，禁足于宗人府3月，以儆效尤。 儿臣领旨。 掌监。 草民在。 青南山10000骑兵虽误杀帝家军，但朕念在他们并不知情，遂特赦所有将士。你若想回青南城，朕也一并允了。 谢陛下，草民领旨，叩谢皇恩。 忠义侯心术不正，犯下如此恶行，祸连满门。朕盼他明日午时与午门斩首，由大理寺卿黄埔坚守，令将忠义侯府抄家，家眷流放西北，所抄金银用于抚恤战亡将士。 臣黄埔领旨。 朕10年前未得真相，以致帝家满门皆丧，甚愧于心。朕自罚闭于太庙3日，为晋安侯、帝室族人和枉死的将士祈福，以赎朕之过错。 嘉宁帝沉默下来，平时威严的面容有些苍老，嘴唇抖了抖，却没有将接下来的话说出口。众臣见得如此，不禁感慨，到现在只剩太后还未处罚，陛下身为人子，也是真的为难了。 仲卿，朕是大晋天子，深知朝纲国法重于忠义，重于仁礼，也重于孝道。如今真相已大白，太后是幕后主使之人。朕虽不愿相信，但铁证如山，不得不信。皇族犯法，与庶民同罪，朕不会为太后辩驳。只是朕为国君，亦为人子，太后生养之恩同样大于天。 嘉宁帝身形踉跄了一下，赵福关得不妥，就欲上前扶住，却被嘉宁帝推开。 朕只希望众卿能给朕3日的时间，3日之后，朕必给帝家、众卿和天下百姓一个交代，一个公道。 石阶上，看到嘉宁帝满脸悲痛的一众臣子也不忍再相逼，皆齐声道：“ 臣等惶恐，谨遵圣谕。” 任安乐随着众臣一起垂下头，并未再言半句。今日所有的一切都已依他所想，如若不肯退让半分，反倒失了人心。 不过3日而已，10年我都等了，难道还等不了3日？ 众卿退下吧。赵福，随朕摆驾上书房。 众臣瞧见嘉宁帝转身朝御台下走去，行了2步却停住，转过了身，望向百官的方向。 弟子元，朕再问你一句， 从今以后，你是何身份？ 陛下，实不相瞒，臣不仅瞒了性命，还有一件事也瞒了陛下和诸位大臣。 嘉宁帝一怔，任安乐身后的朝官也纷纷抬手朝他望来。任安乐挑了挑眉，突然抬手撕下脸上的面具，望向嘉宁帝。 陛下，这世上本就无任安乐，臣是帝子元。 顿时一阵惊呼声响起，不少公侯面露惊讶之色，他们这才发现那个顶着帝家小姐名头回京的帝承恩其实和帝子元并不相似。众臣意外倒也不是因为任安乐真正的模样有多倾国倾城，只是他这副相貌也太威仪了一些，眉目里的尊贵比之当年的帝家主竟也不遑多让，难怪他要戴面具入京，否则端就这身气度，恐怕早就被认了出来。 好，从今日起，朕的朝堂上就只有靖安侯帝子元，再也没有一品上将军任安乐。 嘉宁帝复杂地望了任安乐半晌，转身走下御台，朝进宫内而去。石阶上的众臣仍不愿散去，三三两两聚拢在一起，探讨着这一整天匪夷所思的经历。安宁一言不发地走下了石阶，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任安乐站在朝臣之中，望着他离去，一身疲惫，说不出是喜是悲，仿若福至心灵般，他突然抬头朝石阶上望去。皇室宗亲落座的地方早已散了个干干净净，韩烨一个人立在石阶上形单影只，看起来莫名的孤寂。他望着任安乐，眼底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沉寂，然后消失。任安乐怔住，那眼神就好像他望着的不是任安乐，也不是帝子元，只是大晋的一品公侯。漫天大雪下，任安乐静静站着，神情虽疲惫，眼底的神采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执着坚韧。 韩烨，我曾经想，作为任安乐时，所有你祈愿的我都会为你做到，那是因为我知道终有一日，我会毁了你人生中的所有，这只是一个开始。到如今，你应该已经猜到我重回大晋都城，要拿回来的究竟是什么，对不对？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任安乐，我是帝子元。 帝家有一孤女，天下皆知，但没人知道这孤女不是囚禁在泰山十年的帝承恩，而是扛着一面土匪大旗一路从晋南招摇入京，短短一年内入主内阁的上将军任安乐。任安乐是帝子元，意料之外却有情理之中，帝家女当得如此，也该是如此。他在仁德殿前痛斥当今圣上为帝家132口和8万将士讨回冤屈和清白的言辞堪称壮烈，也让百姓对这个帝家仅剩遗孤的满身傲骨和仁勇更为叹服。不是谁都能如帝子元一般，在全家被灭十年后还能顽强至此，以一己之力洗刷冤屈，重新扛起门庭。经此一事，万民眼中，十年后的靖安侯虽为女子，却不输世间任何一个大丈夫。但同时，也没人猜到这场皇室与帝家的角逐中爆发的远不只是殿上朝臣。仁德殿前发生的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至了天下万民耳中。不过短短三日，声势浩大的舆论席卷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或者说谁都没有想到十年后的帝家还有如此之强的影响力。这时才有人真正瞧清楚，这个曾经能与皇室比肩的家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